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晚上，马特在床上倚着被子看电视，手机彩铃响起，他把电视音量关小，接听手机，是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儿子，一个人在外边过得好吗？哎呦，好着呢，别担心，朋友很多呢。你几时回来呀？干嘛呀？我正干得热火朝天呢。母亲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，絮絮叨叨起来。儿子呀，你爸呀，看你孤身一人，心里着急呀，托同事又给你找了个女医生，研究生学历，哎，就是胖了点，胖点好啊，健康，省医药费。这个女医生啊，有过敏史，这也好啊，和你对等，谁也不挑谁，是不是？而且在事业单位工作，旱涝保收，工资奖金都不少，企业涨工资一次只涨100块钱。人家一次就涨500-600，多好呀。哎呦妈，您告诉我吧，快把这门亲退了，我早就有了。您不是知道我已经找了一个云南姑娘吗？这个姑娘是云南最靓丽的姑娘，既不胖也不瘦，又聪明又伶俐。哎呀，我要给咱们家优化人种呢。我虽然人老了，却一点不糊涂。我知道你糊弄我，那马兰兰的事儿还没个说法呢，小文的事儿也一直悬着，现在又拿个云南姑娘来搪塞，反正我不信。您要是不信呐，我年底一定给您领回去。性格怎么样啊？太张扬的我可受不了。我们单过又不同您住，您怕什么呀？不行，你们不能单过，我和你爸眼看就老了，身边没有儿女哪行呢？再说了，我们可以给你们带孩子，不是省你们的心吗？马特有些生气了。妈，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早了点？马特合上手机，谁知手机彩铃再次响起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马兰兰慢慢走着，两眼迷茫，身边一双双一对对的年轻男女走过去，他羡慕地看着人家，心里酸酸的。晚上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马兰兰就神色黯淡，一言不发。母亲说，兰兰啊，那云南马特的事儿该放就放下吧，你们之间没有缘分，搞对象的事儿啊是双方的事儿，尤其是男方应该主动一些，哪有你这样上赶着的呢？你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咱又不缺胳膊少腿儿，长得又不是不好看，干嘛这么贱呢？马兰兰不说话。父亲说，我们单位市场部的小刘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，参加工作没两年已经很有成绩了，我跟他也提过兰兰，他说可以抽时间见见。母亲说，对呀，赶紧让兰兰见见他，见了小刘啊就把马特放下了。 马兰兰气哼哼地说， 我不见。 父亲说， 什么不见呢？ 不见面怎么能有直观认识啊？你们年轻人该听父母的话还是要听，不要我行我素，父母毕竟比你们多吃几年盐，不是？ 父母亲武断地替马兰兰做了安排，明天就把小刘请到家里来。转过天来，小刘果真来了，能及时应约，那就是有诚意的。小刘拎着水果，很礼貌地向马兰兰父母鞠了一躬。母亲急忙招呼小刘落座，父亲赶紧给小刘端上一杯茶，然后坐在小刘身边，翻着小刘的一只手。马兰兰在远处偷看小刘，父亲率先开口了。 小刘啊，最近你的销售指标完成的差不多了吧？ 小刘咳了一声说， 对，上半年的指标我已经提前一个月完成了。 父亲说，兰兰，你听听，小刘多能干呢，这样的年轻人多难得呀。 小刘说，我销售成绩好，主要是得益于一本《话说市场营销》。 小刘既然说出这话，自然是对这本书的作者一无所知，否则绝不会在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对这些人说这话。而在远处的马兰兰立即一个机灵，可不是吗？那不等于往他心里戳了一锥子吗？ 父亲不明就里，说，哦，你们看看，我说怎么样？小刘就是谦虚好学的人。 偏偏小刘又从身边的皮包里取出一本书，递给父亲。父亲拿眼看了一看，便站起身来，走过去递给马兰兰，意思是夸赞小刘。谁知马兰兰一看封面上写着马特著，再翻开扉页，见里边就是马特的照片。他木然将书合上，走过来还给小刘，而且还硬邦邦地扔出这么一句话， 这本书就是我男朋友马特写的。 小刘一下子就尴尬地愣住了，马兰兰父母也都愣住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花店很多花篮都摆在门外，孙大生在给花弹水。见马特、叶纯来了，孙大生便做手势请他们进屋。屋里，夏佳丽坐在桌前，噼里啪啦地摁着计算器算账记账。见马特和叶纯进来，做手势打了招呼：“ 稍等啊，我马上就完。” 马特转身瞥向门外，蓦然间看到对面一座大楼正在砌墙，一种职业敏感促使他快步走出花店，向马路对面大楼工地跑过去。他绕过工地脚手架，来到一个干活的民工师傅那儿，问道， 请问你们老板在哪儿啊？ 民工指了一个人， 在那儿。 马特又向那个人快步走过去， 请问你是负责工程的老板吗？ 你有什么事啊？ 哦，我跟您谈谈这个外墙瓷砖的问题。 我只管施工，不管进料。 请问谁管呢？ 我们老板。 你不是老板啊？ 我是经理。 老板在哪儿？ 在旅馆里。 这圈子绕的，马特沉住气继续问，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他的名片呢？ 可以。 经理抠抠缩缩地在裤子口袋里掏啊掏，终于掏出一张皱皱巴巴、脏兮兮、潮乎乎的名片交给马特。马特立即用手机打电话过去，谁知对方说， 这个工程的材料供应是由县里边建委王科长一人说了算的。 马特便立即给杨凡打电话， 哎，杨凡，有这么一笔业务 哎，你是不是负责跑建委啊？你去跑跑这事儿吧，我就不管了。 杨凡回话说，好吧，我马上去。 马特说， 哎，樊同志啊，是不是我一直在帮你啊？ 杨凡说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做这么点事儿还挂在嘴头上，是不是忒小气了？ 马特见事情落实了，便跑回嘉丽花店。而此时叶纯正站在门外对着马特晒笑。 马特问，夏嘉丽还没算完账呢？ 没有。 马特压低声音问， 哎，你对夏嘉丽印象怎么样啊？ 叶纯也压低声音说， 是个办事儿很专注的女孩，看上去也很精明，而且啊好好看呐，和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里边的小月像孪生姐妹，你呀太有眼力了。 突然夏嘉丽出现在叶纯身后， 长相不能说明什么，才干永远才是第一位的，请进屋吧。 马特和叶纯都有些尴尬，便赶紧进屋落座。此时孙大生给叶纯递过来一杯茶水，叶纯和孙大生一打照面便一机灵，但他忍住了。夏嘉丽似乎猜到了叶纯在想什么，便重复一句， 长相不能说明什么。 叶纯赶紧自我解嘲， 不，嘉丽啊，看见你真让人赏心悦目呢。 马特接过话来说，而且的心旷神怡。 夏嘉丽说，你们啊一定不要只看我长相，要看我的办事能力。 叶纯说， 自然，否则我们也不会给你投资。 嘉丽啊，我们既然是股东，就先问问你资金使用意向可以吗？ 夏嘉丽想了想说， 当然了，你不问我也要说，我认识昆明好几个花卉经销商，他们不仅把鲜花发给全国100多个城市，还把鲜切花打向国际，现在啊，他们正在扩大在东南亚已经取得的市场份额，而且与荷兰阿斯米尔拍卖市场合作，力争使云南花卉进入欧洲市场，从而在康乃馨、玫瑰、蝴蝶兰批量进入北美市场的基础上，争取出口北美的花卉品种，数量都有比较大的突破。现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俄罗斯市场已经打开窗口，下一步就是争取扩大出口量和市场占有率，这一切啊，都为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花卉经销商提供了商机。 叶纯点点头说， 挤进去分一杯羹。 夏嘉丽说， 对呀，我们可以为昆明的经销商大户提供一部分资源。 叶纯道， 我们又不是花农，怎么提供资源呢？ 夏嘉丽说， 我们组织花农种花，然后把花收上来，直接提供给昆明的经销商，而且我们的投资就在中间这个环节上。 叶纯道，你细细说说。 夏嘉丽说，我们向花农预约种花，就要给花农预付金，运输新切花也要有冷藏车，也要投资，因为花材剪切之后啊，始终要处于冷藏和低温状态，这样呢可以抑制花材体内乙烯的产生，降低呼吸作用，从而减少花材体内养分和水分的损失，而用冷藏车恰好可以一举两得，既拿来运输，又冷藏了花材。 叶纯问，买一辆冷藏车多少钱呢？ 夏嘉丽说，我从网上查过了，2吨的11.2万，我们使用正合适。 叶纯问马特， 哎，你的意见呢？ 马特说， 可行啊，不过啊，无论什么事儿都这样，理论上可行，一干起来就会困难重重。好在夏嘉丽不是菜鸟，已经小规模经销花卉2年多了，总该有些心得的。 夏嘉丽说， 谢谢马助理这么相信我，咱们去吃饭吧，边吃边谈。 接下来 马特和叶纯就与夏佳丽签了合作协议。协议规定，夏佳丽为总经理，直接操办经营管理业务，马特和叶纯不参与经营，但有支持和干预权。在分成比例上，马特和夏佳丽各占40%，叶纯占20%。合作期是3年，3年之内谁都没有权利毁约。夏佳丽虽然没有投入资金，但投入了精力和经验，也算合理。而叶纯的投入虽说只占马特的1/3，却拿到了马特分成的1/2，因此他也很满意。只有马特看上去吃了一点亏，怎奈他的眼睛盯在他和夏佳丽的婚姻上，对分成的多少并不过分在意。在南斜街的小餐馆里，协议在大家手中传阅，接着大家干杯吃饭。最近由于大业公司业务不断扩展，周大业新提了2个骨干，一个是蒋副厂长，被提为技术副经理，一个是检修工于小武，被提为车间副主任，还新招聘了一个叫做刘永庆的设备副经理。小蒋和刘永庆整天进进出出，忙得脚不着地。作为私营企业，谁提职都是老板的安排，下属断然没有否定的权利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偏偏马特对此想不开，他走进杨凡办公室，哎，我烦。杨凡放下手里的文件，看着他，怎么了？我有点纳闷啊，周大业是什么招数啊？把蒋副厂长提为技术副经理，副厂长和副经理有什么区别呢？哎，那个刘永庆，你让他做设备部主任不就得了，还非弄一个副经理。咱们俩这么为公司卖命，为什么连个副经理都轮不上了？咱们给人打工，只要年薪到位就行了，甭计较这些。我感觉啊，这周大业是欺负老实人。你呀，不知道周大业的用心，他这样做是显得心诚恳切。这个理由啊，不能成立。咱俩都拿年薪，而且数目可观，而那两个副经理都拿月薪，钱还不多。你看不出周大业给他们副经理的名义是虚的？周大业打算每个月给他们多少钱呢？公司纪律，保密工资，我怎么能问呢？你傻吧？我去问。马特转身就走，杨凡在身后喊：“马特，你回来！”你怕他周大业，我却不怕。马特径直走到了周大业宿舍，他敲开周大业的门，见周大业和孙小妹都穿着睡衣。马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上午11点。哎呦，同志啊，还没有正式结婚就整日床地之欢，不理朝政啊。我们是名正言顺啊，不像你整天鬼鬼祟祟的。哎，你弄两个副经理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？孙小妹见他们说起工作，便重新钻进被窝，而周大业脱下睡衣穿衣服。把小蒋提为技术副经理，是因为最近瓷砖色泽不稳定，技术部也控制不了，不加大工作力度怎么行啊？招一个设备副经理，是因为近期买进的新设备需要加强管理，我本人并不真懂技术设备，没有行家哪行啊？哎，我和杨凡这么卖命也没混上副经理，你这对外人却这么大方。周大业听完哈哈大笑，这才显示出诚意嘛。而实际他们的工资只是你的1/2。哎，不过你可得为我保密啊，你要是把你和杨凡的年薪数额泄露出去，那可就把我整盘棋都搅乱了。马特语塞，一言不发转身出来，带上门的一瞬间，听到周大业咳了一声，哼，马特， 你小子太小肚鸡肠了。 马特在办公室看文件，两个姑娘敲门进来。一个姑娘说， 马助理啊，你最近没去车间吧？ 马特抬起头来， 这两天没去啊。 另一个姑娘说， 我建议您现在就去车间里边看看。 出现什么问题了？ 你用鼻子闻闻就什么都明白了。 哦，我现在就去。 马特随着两个姑娘来到车间库房，使劲用鼻子闻着，但只闻了一下就立马断定有人在库房撒尿。这还了得，马特立即找到小智说， 小智啊，你通知车间的人下班先别走，我有话说。 谁知小智却告诉他一个这样的消息， 马哥，刚才小文把你的衣服洗了。 这让我多不好意思，夏佳丽会给我洗的。 只怕是夏佳丽不会给你洗衣服，反倒是你给夏佳丽洗衣服。 夏佳丽会这么懒吗？ 夏佳丽最不爱干家务活了。 马特听了这话，心里多少有些不爽。女人不爱干家务活，这事儿还真值得商榷。他暂且放下这个问题，来到大刘屋里，见大刘脸上全是油渍，正在洗手，便问， 哎，增加一条新设备，咱的煤气站就工期紧张了，你跟我去邻居焦炭厂看看去。 好吧，你先把脸洗了，工作够抓紧的。哎， 没啥说的，老板信任我们嘛。哎，马助理啊，咱们之间谁领导谁啊？ 都是给人打工，甭提谁领导谁了。 话是不错呀，不过一般都是助理干得好才提职当副经理，咱们公司啊没这么多讲究。 看来啊，你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啊。 没有没有啊。 那你怎么给我们副经理布置工作呀？ 马特瞪起眼珠， 你究竟去还是不去？ 啊，去 去，不过啊，下不为例。 又弄了个不痛快，马特有些尴尬了。此时他的手机彩铃响起来，算是给他解了围，是小文。 马特，你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，咱们谈谈？ 听小智说你把我脏衣服都洗了，谢谢你啊。 没什么。我现在问你，你什么时候能抽时间咱们俩谈谈？ 谈什么呀？该谈的以前不是都谈完了吗？ 哪儿谈完了，我都急得火上房了，您老人家那儿还跟没事人一样，咱们俩也太不对等了吧。 你完全是一厢情愿，你非逼着我写书，现在我真没时间，有了时间难道我还不写吗？ 就冲我帮你洗衣服这一条，你也应该抽出时间安排咱俩谈一次吧。 哎呦，你如果这么说就等于拿洗衣服是来要挟我。我感谢你给我洗衣服啊，但你给我洗衣服也完全是自愿，是不是？ 马特，你要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，难道我给你洗衣服不是因为包含情分在里边吗？ 要么我给你劳务费。 马特，你忒不像话了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难道离婚男人就这么无情无义吗？ 这不是愣捅马特的肺窝子吗？这半天没遇见一件痛快事儿，马特也恼了，没等小文把话说完，就气哼哼地合上了手机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开始整顿公司的风气，